咁佢 即係你唔好拖咁耐啫。雖然我哋搞到通宵， 佢又唔係好支持王承志， 係佢就唔係好中意 王承志，唔係你哋咁樣諗嘅。 啊，唔係佢又咁講，佢就話 唔係唔好支持王承志係嘛？ 係王承志咧，即係嗱，我明白佢點樣咁諗，係咪？即係仲都要中間超人。 哦， 咁亦都即係嗱，因為我咧即係以前都係做一個温和泛民嘅，我明白佢點樣咁諗。咁但係佢之後咧，佢俾人噓完之後咧。咁都係有人向人去佢啦，去完之後咁講啦，就話咁但係呢，你今時今日呢，話李波事件又乜乜柒柒啊，即係喂，你證明係中間路線係唔 work 嘅，即係其實成個 message 一個 complete message 係咁嘅，其實係、 哦、即係佢意思即係話其實佢條路係行唔到㗎啦，咁係 啦，即係除非你呢係 buy 你係特別對嗰啲人呢，即係做緊身超人啊，著緊身衫啊，情有獨鍾啦，咁就投佢啦。佢係咁講嘅，其實就 咪傻仔咯。 唔係，但係我覺得陳建文都係有進步嘅，係即係佢最初係比較契弟少少，我都同意。後期我都覺得佢係有改變， 係而我當日去 你夾實呢一個嘅戴耀廷啱嘅。因为佢揀得嗰两个人，其实证明咗佢意识形态同埋佢政治取向。 嗯嗯 喂，老实讲，你未开始屌鸠佢嘅时候，我同阿七号仔阿周黄明啊，你嗰阵时候好似仲未翻嚟啊。喂，我哋夹得好紧要噶都。 七号仔唔系黄浩明，系杨岳桥。 唔系我阿陈明啊嘛，屌咪七号仔。 我陈明啊，佢 屌 啊屌。 唔好闹同自己同路最近嘅人， 所以咪叫抽仔。 你咁样系唔啱嘅，你咁 啱我。 闹自己同自己光谱最近嘅人。 喂，我同阿黄浩明啊，系咁夹啊戴耀廷。 系， 我话俾佢听，喂大佬，你根本你嗰班系小学嚟嘅咋，幼稚园嚟嘅咋。你每个礼拜系咪同工党、民主党同埋公民党开会？呢班人从来未搞过一次公民抗命。你话有咩啊？我差唔多系咁样屌佢嘅，不过我同你屌唔同，因为点解话晒我同辈嘛。佢系同我一齐学联出身嘅，所以咧我就又扮饮酒啦，嗰日又食咗感冒药咁成咁样，咁啊乱屌。 边个又先走落嚟啊？吓嗱， 乱屌河马， 酗酒就系俾阿 B 哥搞到我哋酗酒啊。 系啊 ，B 哥唔系点样冲嚟啊？ 酗酒、啊， 哎、大佬你真系，啊、对唔住啊，我饮咗你行酒， 有冇七支红酒啊？我哋， 喂，你冲翻去，屌、哎， 拜拜 B 哥， 唔 好 支酒啊， 拜拜 B 哥， 出翻啦，唔该， 我翻嚟就系睇下你有冇饮酒。 爆佢樽啦你！咁我哋开头夹实占中，后嚟老萧觉得都要去支持阿戴耀廷嘅占中，所以就同我哋讲话，不如你搞一个占中后援会啦，唔好叫夹实占中啦，因为夹实占中太过 aggressive 系啦，我哋温和啲，叫占中后援会啦咁样。咁我咪听下老萧，老萧系占中后援会嘅 成员啊。 知名成员， 嗯， 主要系老萧系占中后援会嘅大佬， 老萧好多后援会嘅，嗰阵时又有呢个陈志云， 系啦， 我啦后援会， 咁啊老萧系出咗好多力嘅，咁而但我都系冇后悔过，当日我夹实戴耀廷嘅，当日我记得有一个节目喺呢度做嘅，李永达有份做嘅，嗰、那个叫高达会客室，系咪？佢就话我哋当日占中， 嗰阵时冇人听， 占中后援会去。佢哋民主党喺皇后像广场宣誓，揾埋朱耀明、戴耀廷同埋陈建文，跟住喺度宣誓，就话我哋愿意占领中环，跟住我哋占中后援会就去踩佢场。佢阿李永达到今时今日都话我哋踩得唔啱，但系我要回应李永达，高达回客室，点解我哋当日要踩你场？ 而家唔系啦，而家叫高达顺风耳。 高达顺风耳，对唔住啊，唔好意思，我勾咗少少啊。当日嘅宣誓系有王承志喺度嘅。同埋当日嘅宣誓，喺宣誓之前两日，由欧乐轩同埋阿单仲佳分别都喺唔同嘅电台节目，佢哋话 exact wording， 我哋系唔相信占领中环系可以争取到真普选嘅。不过你要占，我咪去占咯咁。咁嘅时候，你仲去揾阿戴耀廷佢哋信誓旦旦，朱耀明牧师嚟对睇住你哋嗰个监誓，呢一个系一个发假誓，同埋冇 integrity 嘅举动。所以占中后援会必须要去到皇后像广场踩你场，呢、這个我哋今日都系无悔当日所做过嘅所有。 唔系，但你有冇后悔你自己promise 咗话会即系 攞 呢个攞跑咧？ 呢、這個我唔想解釋，即係有啲人話：，妖！如果我解釋話佢都冇佔中，佢佔金鐘，我就用咗鳩達嘅阿喬文，我唔會用鳩達嘅阿喬文嘅。我呢度話俾大家聽，攞跑嘅嘢，我一定會找數。而家我 找數㗎係嘛？ 我而家進行緊一個網上嘅籌款，